恐怕將病毒帶回家，形容這些的折騰和犧牲不足為愛人道。沈祖耀說，醫護人員感到不安和沮喪，因為知道每日仍然有幾百名旅客過境，可能為香港帶來新的感染風險，同時被審查口罩和防護工具的使用，防護裝備供應可能在一個月之後耗盡。他說要告訴前線人員知道黑夜將盡，黎明必至。他以米高積信的歌曲《Heal the World》寄予前線人員，到處都有性命垂危的病者，只要用心照顧，世界會變得更加美好。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话，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持续扩大，对于同中国冇明显关联嘅个案快速增加感到非常担心，承认遏止疫情嘅机会正在缩小。谭德赛喺日内瓦表示，如果各国唔快速行动阻止疫情蔓延，疫情可以朝向任何方向发展。目前仍然可以控制疫情，但机会窗口正在缩窄。他說雖然中國境外地區的感染人數仍然相對較少，但出現未有明顯流行病學關聯的個案，例如是沒有到過中國或者是沒有跟確診者接觸的人受到感染。他特別提到伊朗過去兩日的病例快速增加，令人非常憂慮。他又說，由世衛率領的國際專家小組過去幾日到過北京、四川和廣東，今日將會前往武漢視察，希望進一步了解疫情。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晴朗和干燥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60% 以下。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今晚风势清劲。展望明日大致天晴，随后两三日渐转潮湿，日间温暖。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6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就先跟进翻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在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的意外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在隧道方面啦，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去到桥面灯位，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亦都是暂时正常。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一段咧系车多繁忙。咁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咧，亦都有车龙噶，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区方面咧，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市中心一段仍然都系车多，龙尾排到过去白沙湾码头。马鞍山绕道去西贡方向，近住西沙路回旋处一段亦都挤塞，龙尾排到接近银湖天峰。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梳士巴利道小隧道去红磡，同埋全锦公路石岗军营来回。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推出麻疹疫苗保种计划，为1967至2002年出生对麻疹冇免疫力嘅成人免费接种疫苗。对麻疹冇免疫力，即系冇化验证明曾感染麻疹。同埋喺出世满12个月或以后冇接种两剂疫苗，持有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嘅合资格人士可以免费接种疫苗。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我想食饭， 我想食杯面、哦。 咁点样一次过满足两个愿望呢？ 网上咧有一个嘅热话，咁就系杯面炒饭，佢哋会将个面真系沟咗水，就攞落去个镬度炒鸡蛋、炒葱，再炒翻个饭。咁当喺个镬度咧收干晒所有嘅汁啊，呢个杯面炒饭咧就已经大功告成噶啦。 想知更多得意嘢， 记得收听逢星期六下昼4至6， 碧晨、思培、阿乐、莫莉， 寻常事，认真做。 甜美 声线，强劲舞蹈，美国乐坛小天后 Ariana Grande 一次激情演出，征服舞台同每位乐迷的耳朵。电视节目 Ariana Grande 伦敦演唱会，今晚10:45，听日下昼1:00，港台电视31。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记住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好了，播一部时先，唔该。 时间啦，嚟到星期六下昼2:10。 好了，报埋天气啊，唔该。 外面气温25度，相对湿度59%嘅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呢个紫外线指数系6，强度属于高，同埋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系5至5嘅。 系，你系咪未熄嗰边嘅收音机啊？ 哦，系啊，系啊，系啊，等我一阵啊。 呢啲基本嘢。做 Give Me Five 就是提听众，呢啲嘢要留意，你自己唔留意。 我呢个唔系收音机声，你要知道。啊，点解会报到天气咧？究竟我去边咧？ 在 天文台都 可以，天文台到。好啦，点啊？今日有啲咩嘅好题目？ 哇，今日咧要系咪要讲下啲 发梦嘅嘢？ 发梦嘅嘢啊嘛，我哋 真系发梦啊！ 系真嘅， 真 嘅发 梦啊！ 系喂，话说咧，唔知你有冇听过啲人讲啊？发梦咧有一种梦系吞咗自己只牙咧，原来好常有人出现过，你有冇试过咧？ 嗱，我早两日咧喺师兄祠堂就提过咧，我自己咧就发咗个压力大少少嘅梦啦。就发梦阿玲咧就讲错嘢咁样嗱，你系第一个接收到呢个消息嘅人嚟噶， 系 我真系当你兄弟系咪先？ 我知你何止我梦话我听啊！ 我直情同阿波讲话，我压力真系好大呢排，我谂后援会都系你翻多啲啦咁样。咁跟住之后咧，咁我再另外一个啦，甩牙咧我就冇嘅，但早礼拜四去礼拜五啊， 系 即系前晚啦，叫做发咗个梦。我发梦咧，甩晒啲头发。 本身你而家剃完个头之后，都唔系好多啦，叫做。 嗱喺梦入边咧，我嘅头发嘅长度咧系同阿玲差唔多嘅， 系 即系嗰啲咧未到我之前嗰种咧一劈嘢咁样啦。 嗯， 你可唔可以专心啲，唔好挂住用电脑啫？ 我揾紧啊，揾解梦啊。 咁跟住之后咧，咁但系好似阿玲嗰个长度，即系去到及肩多些少啦。 系。 咁但系嗰款咧喺梦入边咧，我系及肩嗰堆嘅头发咧，系纯粹遮住自己嘅地中海啊！即系咪以前有啲阿叔咪好兴咧，特登留好长嘅头发， 系冚翻转头啊，冚翻转搭条啊，俗称嘅。 系啦，我就系嗰款嘅。 啊。 咁跟住之后咧，就仲要喺个梦入边咧，系都几真嘅，即系。那個情景是我是在自己屋企嗰度發生啦，跟我屋企人所有屋企人是齊的，而嗰啲樣亦都是那些樣嚟嘅。即係有時你明明發夢咧，係假設我知道那個是波性嚟嘅，但個樣唔係波性。 嗯， 但係喺我今次呢個夢咧，我屋企人個樣都真係我屋企人。 即係全部嘢都係同真實符合咯，就係。 而且我亦都真係啱啱剃完頭髮嚟嘅，即係啱啱我個古仔喺個夢入邊嘅古仔，我係喺台北。翻嚟已經留翻到阿玲嗰個長度，先至再發現自己有甩頭髮嘅跡象咯。 哦，嗱，我嗰個咧頭先話關於問有冇關於食咗自己隻牙嗰個啦，即係我唔知係咪都係代表壓力大，因為啱啱你係關於頭髮，唔知點解全部都係關於身體部位事嘅。你頭先就係頭髮啦，我就係咧嗰個夢咧，其實冇前冇後噶啦，已經係啱啱琴晚發夢嘅啫。然之後咧，我係噩夢砸醒咗嘅，喺個夢裏面就係我類似食緊自助餐。跟住食食下，突然之間咧，唔知點解咬嘢覺得古古怪怪，而 然之后呢就发现自己啲牙呢係冇晒喎，係上下两排啲牙全部都消失晒。跟住我就觉得点解咁样呢，突然之间跟住我就觉得好驚，跟住唔知喺度挣扎，而喺梦里面唔知同緊边个食饭，我真係唔记得咗啦。然后就嗌醒咗，就冇啊冇啊，咁跟住就醒咗啦。 係。 係啦。即系呢个系就系同牙有关嘅，咁我都想揾紧究竟即系点解梦见自己啲牙咧甩咗有咩玄机咧？我系咁依揾到啊！即系啲人引用唔知咩《周公解梦》一书里边讲咧。 我寻日甩咗头发，即系喺个梦入边甩咗头发，我已经即刻揾咗噶啦。佢话如果甩头发嘅男人嘅话咧，即系代表身体有压力或者健康唔好，而出现呢啲征兆嘅。 哇！你呢个咪算好咯？我睇呢个唔知咩网啦，希望佢唔系真啦。佢话我国古代嘅《周公解梦》一书中就明确地写住啊，甩牙咧系屋企有丧事嘅象征、哦，即系隐隐感觉到有老人家要走啦，潜意识会用甩牙呢个方式话俾你听。Oh my god！ 你都是健康，你都有得救啊！ 会不会太 heavy 啊？呢个话题 突然之间 heavy 到咁样样。 sorry 啊，我哋熄咗音乐，我 sorry 太 heavy 件事。 唔好啦，俾翻音乐啦，而家好似默哀咁啊，大哥。 俾翻啲音乐你啊！ 但你有冇试过噩梦系自己嗌醒自己，即系个声系嗌出嚟，然后嘈醒翻自己啊？ 我冇啊，我 OK 噶。 呢个系早我谂。一个月啦，呢一个月内发生嘅事。 系 话说，因为我咪上堂学紧演戏嘅，咁、然之后因为嗰排应该睇完喜剧之王，咁然后咧嗰一个梦咧就系、是、话说导演俾个机会我就嗱呢个剧情好简单嘅啫，你唔需要做太多嘅嘢噶，系啦，亦都唔使惊嘅。咁我哦咩嚟噶？跟住揾咗个演员试位，就我见到佢摆一只曱甴喺个演员块面度，跟住话唔使惊冇事嘅，咁我以为佢后期加 CG 啊，跟住一瞓低合埋眼就 feel 只曱甴咧喺自己块面度喐就好痕。跟住谂，冇事嘅咁啦。点知咧，佢本身好慢咁行，突然间加速冲落去肚脐嗰个位，就好似 Matrix 嗰个咁啦。 但系你呢个系梦入边嘅， 梦入边，然后我好惊梦里边嗌就啊，然之后咧我醒咗嗰阵时候，我听到自己啊嗰下声咯， 哦， 嗌醒翻自己咯。 Okay, 我咪要配合你噶， 唔使啊 ，OK， 可以去歌噶啦。 因为我觉得冇咩特别啊 ，OK， 系嘛， 系啊， 好啊，多谢你啊， 多谢你 ，OK， 多谢啲听众分享。 咁我收咗你线先啦，因为太无聊啦，你啲故仔 OK。好啦，咁啊，播歌先啦。好多人都好关心啊，究竟冇咗少年波成与八宝一之后，那个会做啲咩咧？转头你知啊。 像个自由身，有过优越名次，再考高分，今天都无意思。挑剔我说每个字，挑剔过我几多次，只因你对待我已不知旧事。被爱的当天，每次经历平分时，你都加分班加许状很多次。今天爱你只得到你非议，眼泪也发现一根刺，令我位置沦落至此。从前爱满分，但今天已扣分，避不开一直宠爱你十个女生，每日要忙着与别人去竞争，把正题放年月会变心。从前爱满分，现今只有八分，极之亲密的爱侣已降温。欣赏我，欣赏我，欣赏月变没吸引。 揾嚟阿 Jude 曾若华嘅零分。好啦，究竟系出啲咩环节咧？数三二一啊，三二一嚟啦！ 欢迎嚟到第一届全港儿童捉金金口故事乱讲大赛，我系大会司仪兼吉祥物清洁童阿吉，我信上得嚟噏，个个都吉，香港人人大吉。由于参赛人数众多，大会已经安排所有参赛者喺后台准备啦，我哋即刻请佢哋出嚟。今届一共有两位参赛者，等我做一介绍下先。一号程一鹏同学，同埋二号程振波同学。哇，咁多姓程嘅，姓程话晒事喎。而家事不宜迟啦，今日比赛嘅故事主题系三只小猪，究竟佢哋点样演绎呢？有请第一位参赛者。 大家好，我是程一鹏小朋友，今日想同大家讲一个关于三只小猪独立长大的故事。从前有三只小猪和猪妈妈，有一天猪妈妈就跟三只小猪说， 讲下笑啫，去翻个故仔啊。 猪妈妈就说，你哋三个已经三十几岁，仲要同妈妈逼埋一齐，快啲搬出去自己独立啦！于是三只小猪就决定自己搬出去住啦。大哥系三只小猪入边收入比较少嗰个，佢就决定去排公屋。但系佢发现单人申请嘅话咧，至少都要等五六年才会有，于是大猪就打电话给二猪问下有没有计了。二猪呢是一个工程师来的，负责写 program， 月入呢都有两三万的，他决定去抽居屋，但是他发现2020年的居屋都不知道几时有，还有单人申请的机会好似话得 0.6%， 所以二猪都放弃咗啦。至于三猪系三兄弟入面最勤力、搵得最多钱嗰个，系一个专业人士，每个月都有储下钱。佢胸有成竹咁觉得自己一定买到楼，于是就叫大哥同二哥同佢一起住啦。结果三只小猪就好开心咁去地产铺嗰度一睇，发现啦，就算系做医生嘅三猪，加埋佢十年嘅积蓄，都只系够买一间200尺多些少嘅屋仔啊！边够佢哋三只猪仔一齐住啊？最尾三兄弟决定翻屋企同妈妈一齐继续住，而猪妈妈拎到地产商的楼盘广告都不敢再讲任何嘢啦。这个故事虽然教不到我们什么大道理，但是就令到我们知道生活逼人，小朋友要细细个就开始储钱，储到大个应该都够买一嚿砖的。多谢大家。 第一位参赛者表演得非常之好，我听到对眼都湿晒，好感人啊！好，我哋有请第二位参赛者。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二号参赛者，我叫程振波。从前有三只小猪，他们长大了变成三只大猪之后，阿猪妈就同佢哋讲啦，咁大个就自己出去搵地方住啦吓。猪大哥 因为收入唔多，只可以住公屋咋。而朱二哥搵到份唔错嘅工，但你知啦，楼价太贵，佢只可以住居屋咋。而朱细佬呢，条命就生得好啲，飞黄腾达，买得起住私楼。有一日，突然有人按朱大哥嘅门钟， 叮当。 大哥一打开就见到个人啦，呢个人原来系政府人员嚟噶，佢就同朱大哥讲： 我哋要收翻你个单位，攞嚟做临时检疫中心啊！ 层楼俾人收咗，朱大哥就唯有跑去朱二哥屋企嗰度住啦。点知呢个政府人员又嚟揿朱二哥屋企嗰个门钟、啊。 叮当， 唔好意思，呢一栋大厦要暂时封锁，因为有确诊肺炎个案，你哋要跟我去隔离营嗰度住14日。 朱二哥心谂： 唔系嘛，我个猪肺都有肺炎，我梗系唔会俾佢捉我去隔离啦。 于是乎，佢就捉埋朱大哥去揾朱细佬啦。哇，朱细佬住私楼真系唔同啲噶，地方又大，又唔会无端端俾人收楼。时间一转过咗几日，朱细佬屋企个门钟突然之间又响咯， 叮当， 系边个呢？一开门，哦，原来系阿朱妈，三只大猪。因为层私楼冇俾人收到，所以约咗阿朱妈上嚟打边炉庆祝。点知突然之间有啲警号声响起咗、哦，原来朱细佬屋企嘅门口装咗个最新型嘅热力探测器啊，侦测到阿朱妈发烧，三只大猪即刻闩埋道门，嘣，唔俾阿朱妈入嚟。最后三只大猪就开开心心咁自己打边炉咯，多谢。 今次比赛真系好激烈，两位同学斗得难分难解，为我哋全港儿童足金金口故事乱讲大赛写下光辉嘅一页啊！呢个时候，大家可以去到网上为你心仪嘅参赛者投下神圣嘅一票啦。顺便提一提你，以上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实属巧合，千祈唔好对号入座啊！全港儿童足金金口故事乱讲大赛嚟到尾声啦，我哋明年再见。 我哋下星期仲有嘅。 哦，咁我哋明周再见。 好啦，因为一啲措施嘅关系咧，少年波乘月八宝一咧就要暂时即系停一停啦，所以就换咗呢个啊，全港儿童足金金口故事乱讲大赛，咁大家可以去到网上面投票啦，咁每个星期咧都会有两位参赛者嘅小朋友咧，唔系两位小朋友嘅参赛者咧上到嚟有故事嘅演讲嘅，咁佢哋会用佢哋嘅方法咧演绎。同一个嘅故事主题，但唔同嘅故事内容嘅，咁啊睇下你哋喜欢边一个啦。咁转头翻嚟咧，会有新环节，究竟又系啲咩呢？其实都知噶啦。转头有谷姐嘅访问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2: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有日本接载钻石公主号邮轮上港人的第二班包机凌晨抵港，82个港人乘客乘搭旅游巴，凌晨大约3点起抵达火炭骏洋村接受强制检疫14日。 车上所有人戴上外科口罩，骏洋村一带由防暴警员戒备。另外有18个邮轮港人乘客被拒登上包机，要自费乘搭其他航班返港，到香港机场之后再送到骏洋村接受隔离。在日本协助的入境处处长曾国卫形容过程一波三折，相信同日方对密切接触者定义不同有关。他又说特区政府希望将邮轮上其他没有确诊的港人，包括密切接触者，透过包机接返香港，但具体安排和何时派第三班包机要再商讨。至于同机的两个澳门居民，乘坐澳门特区政府安排的专车，由机场直接经港珠澳大桥返澳门。港铁两个工会透露，今个星期曾经同管理层开会，引述港铁指受到疫情影响，乘客量下降，短期之内可能削减市区线列车班次。工会担心公司削减班次之后，下一步会裁员或者要求员工放无薪假期。港铁回复查询的时候表示，疫情之下雇员在家工作，学校延迟开学等，乘客量难免受到影响，会继续密切留意情况，如有需要会作出适切的车务安排，因应营运的需要适时进行检讨，灵活调配和安排当值人手。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早前在网志表示，以私家车出入办公室，没有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曾经连续22日没有戴口罩。罗志光指明白社会对他有关言论的看法，但他只是分享事实，又指口罩供应紧绝，所以尽量减少社交接触。罗志光出席一个电台节目之后表示，本港高峰期每日使用700万个口罩，占全球每日的生产量1/6，认为如果不需要就不戴口罩。不过罗志光都指明白有人生病的时候不戴口罩，认为市民出外的时候戴上口罩保护自己亦都是无可厚非。美国和塔利班达成的暂时停火生效，为双方下星期签署和平协议，结束阿富汗18年战争铺路。停火在本港时间凌晨生效，若果这项为期一星期的减少暴力活动协议顺利执行，双方将会今个月29日签署和平协议。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说，在美国和塔利班签署协议之后，阿富汗国内各方将会很快启动协商，期望可以实现全面永久停火，并且制定一份阿富汗未来政治的路线图。蓬佩奥未提及和平协议的内容和签署的地点。美国传媒预计签署协议之后，美国在阿富汗驻军规模将会从现在大约13,000人减至大约8,600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是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今晚风势清劲，展望明天大致天晴，随后两三日渐转潮湿，日间温暖。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6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咧，首先讲翻啲最大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咧，亦都系有啲车龙噶。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暂时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现时咧香岛道来回方向近住深水湾泳滩一段咧，亦都系车多繁忙。咁另外咧喺九龙区方面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咧，亦都系车多，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区方面咧，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香港科技大学一段，亦都系车多挤塞。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市中心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接近康湖居。 跟住咧睇翻呢一啲封路安排啦。喺长沙环咧，因为有水雾急收，现时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近住东京街嘅慢线需要暂时封闭。咁另外咧，东京街去李郑屋村方向，近住荔枝角道嘅第二线亦都需要暂时封闭，一带车多，经过请你特别留意。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梳士巴利道小隧道去红磡，同埋全锦公路石岗军营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二十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课程呀，一长又长，我俩友谊比他长。 好啦，之前提过啦，因为一啲嘅防护措施啦，所以暂时呢我哋係会暂停一啲呢嘉宾嘅访问嘅，咁啊为咗保护大家啦。咁啊但係呢我哋嘅访问呢亦都会翻炒返一啲呢我哋早期喺 Team Power 嘅时候呢出现嘅一啲访问㗎。咁啊今日呢我哋访问嘅嘉宾喺呢个嘅波性啊一场又长我俩友谊比他长呢就係、是、出现返啦2016年7月16号当时嘅女新人谷姐谷子乔啦。咁啊当时佢派嘅歌呢就係、是、今天的我。咁当然啦少年波性与八宝一呢就唔会咁求其纯粹播返嘅访问嘅。咁究竟有啲咩花神嘢呢大家而家即刻听一下。 诶、欸，阿一，今日我哋呢个嘉宾，我相信同我哋非常之啱 key。 哇，真系争啲喺咪前已经嗌交啦，我哋系啊， 即系开咪之前， 开咪之前已经嗌交啦。 唔好尝试挑战我底线。 我真系睇唔出佢系啲咁嘅人嚟噶。 佢系咩人啊？ 你觉得佢系咩人咧？ 我睇唔出佢系一个独女嚟噶。 唔系啊，唔好咁讲啊。 咁应该用咩形容词？ O K， 系啦，通常会用热血嚟形容漫画嘅就系独女啦。 系，佢就我哋今日嘅嘉宾啊，系用女新人嚟形容你啊。 Hello， 大家好，我系2016年新人，我叫 Hanna。 Hanna，、第一印象咧，今日俾阿 Hanna 你估嘅就系关于我同阿一嘅一样嘢。咁啊，睇下你估唔估得中啦。咁、而俾佢估嘅咧就系、 是、就系、是、啊，我同波性有冇试过发生子弟恋？ 系啊， 好难估呢、這个，睇样系睇唔出噶。 你可以问我哋啲问题嘅。 诶、你中意女仔着咩衫？ 中意女仔着咩衫？我中意女仔着波衫。 我想问，中意女仔唔着衫？ 咁你似子弟恋多啲？ 点解咧？ 会成熟啲咯。 啊， 系啊。咁你波衫好似健康啲，小朋友啲咯。咁、所以我似系。是不是你 真正的答案？ 你嗱我、 你咁样讲好似佢 开开啦。嗱我 so called 嘅子弟恋都可能同年，但可能大我半即系半年啦、可能即系可能我年尾出世佢年头咁样啫。 哦， 系啦、 但我系真系试过嘅。 哦，我中咗咯， 你估中咗啦。好嘢，不过我唔记得大我一年定两年啦。 好少啫， 系少少地嘅，系啦。你有试过？ 冇啊，冇啊，冇。 但你 O 唔 OK 嘅？ OK 啊，最好夠21歲咯，但係 可以入到場 夠21歲咧。 感覺上係好似合法啲咯。 你諗咗去邊？ 成年人啲，唔係你21歲，如果有一日我真係要同佢賭場嘅話，唔係好方便啊嘛。如果佢未夠， 咁可以唔去賭場嘅。 咁如果我真係好想碌個老虎機咧， 係 用電話玩。 咁但係個差距咧，有冇話幾多咧？ 我几多岁咯？我当时，如果我40岁，我可以25岁咯。我觉得， 其实我都得嘅。如果我40岁，个女仔25岁， 系咪啊？ 我都可以试下， 可以噶， 可以试下波性啊！ 我嘅咩？ 咩啊？ 你细过我噶？ 喂，咁你估埋我哋两个边个大啲啦？ 你又不如俾你估下我哋两个， 好难估、 你估我哋有冇一个人大过你啊？ 应该冇。 但我覺得你大過啲嘅，唔知 我大過波成，你覺得？ 係啦係啦。 真正答案係我好多嘢都大過佢嘅， 係啊， 幾啊？ 佢大過我嘅， 係咩？ 係啊，係啊，好多嘢都係噶。 佢頭蝦又大過我嚇。 咩頭蝦？ 大頭蝦，佢想講。你居然俾面笑， 唔好笑咩？ 我都諗住唔笑噶啦。你俾面笑真係好。 我未聽過啊嘛。 佢啱啱諗出嚟嘅啫，睇佢個樣啦。係，我都係我而家廿，我今年廿六咯嚟緊。 我咁細個 啊！我廿三， 佢廿三添啫。好惊讶啊！你个样够钟翻嚟啦！ 啱啱我哋听嘅咧，就二零一六年嘅谷子乔啊， 系。 而家我哋咧就要请咧二零二零年嘅佢出嚟，我哋唔系叫佢做谷子乔咁简单啦， 谷姐。 我哋请谷姐出嚟啦，嗨！ 系啊，子乔得啦。 子乔，如果一日喺街度见到你，我嗌你子乔，你系咪真系会应我？ 梗系啦。 头先咧就系听翻呢个四年前啊，差唔多嘅第一印象咧，嗰时你就话自己即系拣男仔嘅话咧，年龄方面你 OK 弟弟嘅，但系嗰个条件就即系起码廿一岁啦。 系 呢样嘢到而家有冇改变过咧？ 有啊，近排觉得都是廿五岁， 廿五岁 好啲，即廿五岁以上好啲。 廿五同廿一个分别喺边度咧？我想知道。 听说咧，每个成功嘅女人咧，都系中意廿五岁嘅男仔嘅。 系廿五岁定廿五岁以上先？ 廿五岁以上。 喺边度听翻嚟嘅呢啲嘢？ 萧亚轩。 哦。 佢有个。有段说话，咁我听完又觉得几好咁样，咁我都觉得我都要向住呢个目标出发咁样咯。 系，但系过去呢几年有冇一啲差唔多，即系头先讲啊，廿一又好啊，廿五又好，或者再大啲嘅男仔 approach 过你咧？ 通常系粉丝多。 你有冇发现你啲 fans 咧，通常都系男女啊？年纪系几多嘅有冇啊？ 好细个嘅，十五岁以下比较多。 哦，咁即系我嗰啲，我嘅心智年龄都系十零岁嘅咋，因为我都系你 fans 啊嘛。 唔系心智，系真系真实年龄啊。 咁我嘅心智啊嘛，我讲紧。 系啊，我哋心智都系得十五，我智商都系十五岁。 我要你个肉体啊，十五岁。 你要我肉体随时可以攞去。 系啊， 你想几时要啊？转头放工揾你可以、啊。 Come on！ 但系你觉得年龄对于你嚟讲，即系过咗三四年啦，仲系咪好紧要嘅一件事？定系 唔紧要啦？ 咁而家系睇啲咩多咧？ 睇个心， 心定系心？ 心啊 ，heart 哦 ，heart 我以为 body 添。个心系在于咩咧？ 心好紧要，一个人要善良，同埋佢系一个好人咧。我发现我呢几年真系 遇到太多坏人。 可能自己唱得太多嗰啲歌咧，都会觉得身边嘅男人全部都系衰人咯，冇计啊！我啲歌全部都系咁伤嘅。 你点样定义为一个好嘅男人呢？而家 有噶，咁我觉得最基本就系真系嗰啲叫咩啊？专一咯，系啦，呢个最最最基本啦，专一其实我觉得讲大话就啱啱有首歌叫你喜欢说谎，咁啊，即系讲唔讲大话系讲一啲唔好伤害到我嘅大话咯。我觉得呢一度已经好难啦。 即系善意嘅大话咧，都还可以，即系嗰啲譬如俾 surprise 你嗰啲讲大话都仲得。 当然啦，或者佢有啲真系佢好唔想讲嘅，或者咩成佢有啲大话，我觉得都可以嘅，但系即系唔可以系伤害到我嘅说话咯。但系即系你要揾一个好嘅人。譬如即系你唔可以，你唔好赌啊，你唔好即系嗰啲叫咩？ 嫖啊， 唔好咯。 不良习惯嗰啲啦， 不良习惯啊，或者一个正人君子啊呢啲咯，我几希望系有一啲咁样嘅人咯。 哦，咁你外表上你想系佢睇落后生过你，定系年纪大过你啊？ 真系唔紧要，我觉得。 即系好似我咁多， 完全系冇列入我嗰、那个嗰一格嗰度嘅，冇噶。 即系高至我咁样，肥至阿一咁样都冇所谓 嘅。唔好矮过我咯， 得啦， 得啦， 我应该高过你。 着咗高踭鞋之后，唔好矮过我。 咁你几高啊？你 我160咯。 哦，咁 OK 嘅。 你几高啊？ 173。我最高踭鞋可能有20cm 咁样咯。 哦，咁你唔好着咁高嘛， 你着15cm 得唔得？ 或者我都着高踭鞋咯。 15都 OK 嘅，15都 OK 嘅。若你要犯错， 想跟你犯错，怎么处罚我，根本不想改过。陪着你跳进风波，我太傻，预料后果，想多一千火，在某次做错，只好继续错，遮掩了罪过，我的一时疯魔。明日假使天塌了，四处燃红火，替你赎罪都不知痛楚。而就算有时会绝望，还顾着我难看清真实的状况，蒙着两眼偏执到没救药。你喜欢说谎，我喜爱受骗，只想破然地老天荒。其实我有时会盼望，崇拜着你能有天逼自己去反抗。明日世界开心这样渺茫，你喜欢说谎，我知道，但我不想讲。如被你捆绑起双手，缠着不放。 女神大揭秘啦， 咁呢个就係、是、就喺、是、想喺你身上睇可唔可以闻到一啲秘密，可以话俾我哋听。 讲一个嗰啲唔係秘密，其实一个習慣啦。 都得。 不过都冇乜人知嘅。 係。 基本上如果我除咗譬如好似我而家做即係、做访问、或者我係同朋友傾偈之外呢，我係要听歌嘅人嚟嘅。 哦。 即係就算我睇緊动画我都係要听歌。都要播住啲歌嘅， 哦， 音樂有聲咁樣嘅，瞓覺起身所有時間都要聽住。 係幾時開始有呢個咁嘅？ 好細個開始。 但係咩歌呢？係咪一定要動畫歌定係？ 動畫歌當然係最好啦，但係夜晚聽呢啲會太亢奮。 所以會聽莫扎特嘅嘢嘅時候。 純音樂咯，而家會聽。 嗯、但係嗰陣時有冇原因係開始咗一個咁樣嘅？ 我一陣我個頭會好似一個着火嘅齿轮系咁转转转转转， 系噶， 系啊，即系我唔可以俾自己静咯。 哦，而家如果试下我哋静，我哋唔出声， 舒服咯，又嗌咬咯，就好似曱甴喺我身边咁。 咁嗰阵时咁，譬如拍拖嗰啲嘅时候，咁同男朋友出街，咁要成日讲嘢啊嗰啲噶咯。 基本上我系一定要揾一个男朋友系咁讲嘢。 哦， 我以前系咪男朋友都系咁讲嘢？最好音乐加佢把声， 佢、哦、唱歌啦，就系 你会 就是、 你会听住歌同佢出街。 有试过， 啊、但系佢有冇不满过咧？ 佢都唔知 道， 但系单边啊嘛， 或者戴嗰蓝牙耳，好似跑马喺度听紧马。 会噶，我系唔知点解有呢个好怪嘅习惯咯。 咁但系、除咗即系一路你话之前一路睇动漫都会， 会啊会啊会啊。 但系睇动漫呢单嘢又几时开始呢？ 幽游白书嗰啲算唔算？ 哦，幽游白书， 即系嗰啲开始，但系嗰啲好短嘅啫嘛。 唔系，幽游白书好长篇， 冇一百集咯。 哦，系 啊，即系嗰啲咁上下咯，跟住就开始睇长篇嗰啲咯，即系狐人啊，或者飘，系咪叫飘零啊？中文死神啊 ，Bleach 系啊，死神系 死神啊，系啊， 咁打机啲啊，因为女仔 打 机 都系有细路打机先过动漫嘅，我系。 边个荼毒你咁衰啊？ 爸爸。爸爸细细个就摆低部机，系黑色嘅，我唔记得咗叫咩名嗰部机。 啊、 即系玩嗰啲 玩咩 game 噶？即系嗰啲俄罗斯方块。 唔系玩射击，同埋玩好多丧尸 game 咯。 譬如讲 Final Fantasy 嗰啲。 哇 ，Final Fantasy， 哇！ 你睇下佢即刻几开心。 讲中咗我条命根。 你试过最长沤喺屋企打机打几耐？ 唔好咯，三日三夜咁样咯，唔瞓嗰啲咯。 三日三夜唔瞓， 瞓唔系好耐，我以为三个钟嗰啲，好长喎。 因为其实我试过打 online game 嘅，即系电脑嗰啲，嗰啲系仲癫嘅，成个礼拜残晒咁样嘅，会好，我所以我放弃咗呢一样嘢咯，放弃咗 online game。 好健康、啊。 你知道我打三日三夜咩 game 啊？ 系咩边一只啊？ 无双啊！ 唔得，我都唔得。 我打完之后咧，我去睇铁打。 因为手指公痛 手指发炎啊，压唔知肿咗成个波啊，跟住我都唔知咯，系咁打，因为佢系咁揿噶，不停 系啊系啊系啊，我俾你拣动漫同埋即系睇动漫同埋打机，喺你嘅生命之中只可以拣一个，你会拣边个？ 你咁嘅一个人， 好好毒噶，我哋 佢真系好衰啊， 好过分啊呢、這个问题，可唔可以弃权？ 唔得， 点解要我拣？ 冇，因为你24小时得咁多啫嘛，你冇得分配嘛。 如果我会揀动漫嘅，因为、因为我打机好少喊啊，动漫多啲喊，即系触动到我多啲情绪、我打机系真系 Final Fantasy 先会喊嘅啫。 Final Fantasy 喊系个即系个剧情令到你 爆机喊咯，通常。 哦，即系兴奋得滞。 我系嘥几百个钟落去打一隻 Final Fantasy 嗰啲嚟，跟住会喊咯。我即系我接受唔到完，其实我知道佢完，我死都唔喊，行翻转头。 啲呢个死，即系你唔系兴奋得滞完，而系觉得空虚寂寞嗰下。 我冻咯。 寂寞冻、 啊，我嗰次对上嗰次打完我真系喊咯。 其实追动画都会嘅，即系讲起空虚，因为你譬如 keep 住呢几日不断睇嗰套动，你入咗个世界噶啦嘛。 啊、 我试过睇《火影忍者》啦，我就 系 连续可能五六日之内睇晒七八集，我储埋一次过睇啦。嗰系嗰几日嘅夜晚发梦咧，大蛇丸啊，火影啊，坐，然后攞嗰啲咩啊，手里剑系咁袭击我咯。我发梦系咁样咯，然后我自己发发梦。 点解用手里剑咁流嘅？ 系 哦，有咩咁？唔系咁， 因为佢斩啊，手里剑都搞得掂。 嗰阵时睇到嗰位系 忍已经，系唔系下忍已经手里？ 唔系我嗰阵时睇紧发呢个梦嘅时候，睇紧中忍同下忍系啦，所以就系啦。咁佢后屘就无啦会发梦，就系连九尾都嚟揾我啦。 跟住俾少少你啊， 系啦，我嗰晚发梦系去到嗰个位，所以我好明白嗰个咧睇完七八站嗰个空虚寂寞同埋冻嘅。 你最近睇一套令到你喊嘅？ 我啱啱啫嘛，好新鮮啊！前兩日啫嘛，睇《我的英雄學院》 啊。你而家會唔會喊啊？你而家講翻， 係 咯，我叫佢濕咗嚟。 因為喺我諗佢打嗰三百拳嗰陣時，我想喊。即主角個精神係好值得我哋去參考啊！ 真係，我哋撇開啲， 最衰都係你啦，搞喊人。 唔係你問咩呢條問題，師傅？ 好似係。 我哋就出嚟。 我哋問第二條問題咯，你唔好喊啦。 你睇好多動漫畫嗰啲，有冇真係睇過 BL 嗰類咧？ 我有尝试过睇，但系我自己会有啲唔舒服， 即系唔舒服嘅、如果我同阿一发生一个 BL 嘅故事，你会觉得一个 作为作家， 你会觉得我哋两个呢个故仔系点样发生咧？ 电台邂逅咯，日久生情咯，摸到手掣咯，开始咯， 即系推 panel 嘅时候， 跟住 就劳斯莱斯啊， 唔系嗰啲，唔系嗰啲， 应该两个边个系公咧？ 系 点解咧？ 似咯，因为你唔惊曱甴，佢惊曱甴。 哦， 受保护。 系啊，你咁惊啊！头先喺度， 跟住就扑入我嘅怀中，系咪？ 你出完事啊，惊咪小心啲啊，睇住后边啊。你似系仔噶。 哦，想象到， 唔好再想象啦。 因为想扑入阿一嘅怀中，我啦， 到我喊啦，你唔好再讲啦。 够钟翻嚟啦。 咁你嗰陣時咧就講過以下呢一個秘密，就話到你 anytime 都喺屋企會播住歌啦。而家呢一樣嘢係咪都仲 keep 住咧？ 係，不能夠沒有音樂。 你嗰陣時播嗰啲歌咧，好多都話係同動漫有關噶啦。咁而家會唔會播多咗啲劇集主題曲嘅喺屋企？ 自己歌咯，有自己歌嘅偏心一定播自己歌，咁但系动漫歌我都有听。 最近有冇啲咩啊？ 我中意 Lisa， 有个女仔叫 Lisa， 系日本嘅。 我都识一个叫 Lisa 嘅女仔， 姓汪噶， 姓汪嘅。 阿姐 ，Lisa 姐，系啊，即系佢好正噶啲歌，咁我就呢排都煲佢啲歌咯。 咁有冇边度动漫而家追紧啊？ 近排真系冇喎。 你由三年前都开始话近排真系冇喎，你呢三年我相信你都应该冇咩进展啊嘛。 有冇完成过一套作品先过去呢三年？ 我系犬舍咯，但上次都系犬舍。 上次都系犬舍啊， 但系犬舍我都系咧，三年前同谷姐做完访问之后，我就即刻搵嚟睇啦。但系犬舍好短嘅咋，其实你两至三日系睇完噶啦。 系啊。 火影忍者有冇完成到咧？嗰阵时系 keep 住啦。 系啦，你咁样提我咧，呢、這个时候我就今晚开始睇翻。 都仲系喺嗰个位嘅。 是六，好像666 啊。我记得这个数字贴住了在这里。 差几十话就完了，谷姐。 看了，今晚看了，你提我记得了。 我已经在这三年里面翻看了四五次火影忍者了。 你有没有看后传的 爆骨陀啊？ 爆骨陀。 上台后转嗰啲啊？即系讲佢哋啲小朋友定系？ 哦哦，系咯，爆台咯，爆台，冇睇啊，睇嗰啲精华片段就系啊。打机咧，打机又停滞不前咧，有进展啦。 打翻《Final Fantasy 十五》 哦，十五， 同埋有几只 game 买咗系准备开佢噶啦。 系，例如咧。 一隻叫 Days Gone 好似幾好玩嘅， 係， 跟住同埋啲 sport 抄翻部 Wii 出嚟打咯。 哦， 因為呢排喺屋企啊嘛， 係， 咁咪坐坐下，我肥到咧肥到成豬咁啊！而家係啊，我琴日我前日拍 MV 啊嘛，跟住我嗰件衫咧著唔落啊，爭啲， 所以要揾翻部 Wii 翻嚟玩啦。 係啦，玩嗰啲碌鈴啊、網球啊嗰啲咁樣喐下咯。 喂，咁你有冇玩嗰個咧？而家好興嗰個 Smith 啊，咁佢咪可以又係有啲健身啊，有個 呼啦圈啊， 有呼啦圈啊，即係嗰個跳舞 apps 啊嗰啲 game。嗰、那個可以分係啊，我唔可以講佢嘅名啊嘛。 Sorry， 我叫 Smith 啊 ，Smith 係 啊。 佢我冇嗰部機喎。 哦， 買啦， 好貴啊！ 谷姐今時今日，你咪仲係咁慳家，定係已經即係始終個收入有少少唔同啦、 啊？都唔冇收入，冇啲咩收入。 大家都誤解， 唔好誤會我啦，邊度有咩收入啫？ 所以之後我炒翻啲舊機， 所以唯有揾翻啲舊 game 出嚟。 係啊，舊機揾啲免費娛樂咯，行山咯，而家中意多咗、 哦。行邊多啊？ 鹿頸啊！ 哦，鹿頸，哦，大埔嗰邊係嘛？ 鹿頸， 係啦，即係嗰度咧有好多 鹿頸。我知火影入面有一個叫鹿丸噶嘛，有個叫 sorry 奈良鹿丸啊， 鹿茸大埔酒。 即系嗰个好似几好闲嘅， 开展健康人生咯。 唔系啊，因为真系要揾啲零消费嘅项目先掂。 系、嗯，我介绍去个地方啊，零消费，凌霄阁啊。 我又去啊。 估唔到你认真回答我呢个 game。 我真嘅，甚至真系闲完啊。 好，我信你，我信你，我信你，我信你。 系啊。 我哋一间休息翻嚟之后咧，咁啊继续会听翻。三四年前啊，谷姐嘅访问同埋继续 update 下你嘅近况啊！ 旧代吧，过了有效期，重提都似欠道理。明明是拥抱旧力气，你为何放开手一个飞？未至于，竟不睬不理，仍难可以接近你。同行或者也算合理，何用拒我？千里段段往事仍记过是原罪，我们如此相处下去，就近在身边偏不可以追。回到以前，相依安静半天，都会美你眼睛，凝望我自爱玫瑰，却不敢问起。如何讲我挂念你，从头学懂要配合你，埋下爱意交气，望着镜红红两眼别流泪，我们如此怎爱下去，就近在身边偏不敢进取。 提你啦，我哋今日嘅一个新环节啦，第一届啊儿童捉金金口故事乱讲大赛，咁啊头先即系叫两点半新闻之前咧，咁我哋就出咗啦，咁啊大家可以上网投票话俾我哋听，你中意一号参赛者程一鹏，定系二号参赛者程振波个故仔多啲？咁至于咧，谷姐嘅新旧访问咧，咁我哋三点钟新闻翻嚟就会继续听嘅。啱啱听过有佢一首旧嘅作品，叫做《回到以前》。 降级别时的防疫措施。意大利新增14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累计有17宗，当地出现首宗死亡病例，一个78岁的男子死亡。这个男子本身已经因为其他的疾病在医院留医10日。当局下令在病例急增的北部地区关闭10个城镇的学校、酒吧和其他公众场所，体育赛事和宗教活动要取消。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晴朗和干燥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60%以下。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晴，下昼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今晚风势清劲。展望明日大致天晴，随后两三日渐转潮湿，日间温暖。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是6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过去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接近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暂时畅顺。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现时咧香岛道来回方向近深水湾泳滩一段仍然都系车多挤塞噶。市民咧如果想去深水湾泳滩或者系浅水湾泳滩，亦都请你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在九龙区方面，现时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过去果栏。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亦都有车龙，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清水湾道去坑口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是车多挤塞，龙尾排到过去大学道回旋处。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油站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去窝尾。另外，普通道出九龙近住市中心一段亦都有车龙，龙尾排到过去木棉山路。跟住咧，提翻你一个封路啦，咁就系咧喺东涌文东路，因为有渠务工程，现时文东路西行跟住蓝天海岸一段嘅慢线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另外要特别留意嘅系安全车速位置有梳士巴利道小隧道去红磡，同埋全锦公路石岗军营来回。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司机喺一个钟头内空转引擎超过三分钟，可被罚款320元，记得停车熄匙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波成日一长又长，我俩友谊比他长。 好啦，3:07啊，今日波胜亚一场又长，我俩友谊比他长，揾嚟嘅嘉宾咧系2016年已经访问嘅谷姐谷子乔啊。咁我哋除咗会重温佢嘅当时嘅访问之外咧，仲会啊打电话同佢 update 下近况嘅。咁啊，剩低呢一 part， 我哋而家又翻去当年2016年7月16日咯。 女神实验呢一个咧就系一个问你一个情景嘅问题，一个假设性嘅问题嚟嘅、就系问你即系睇动漫嗰啲界别嘅人都会有 cosplay 一样嘢。如果你好中意一个男仔，但系佢要你 cosplay 的话，即系嗰啲动漫画嗰啲，你得唔得咧？ 得啊 ！cosplay 着出街咧， 冇问题啊，整得靓 出街都冇问题， 整得靓着出街冇问题。我本身系好想试嘅呢样嘢， 有冇真系试过？ 冇啊，就系好遗憾。 点解咧？系咯，点解？ 冇，因为冇结识到玩呢一类嘢呢一类 cosplay 嘅朋友。 但譬如动漫节嗰啲，唔系可以有机会， 我会玩过反而，系啦。 但系咁你咪可以透过佢去识人咯。 你冇同佢一齐 冇啊？嗰佢哋觉得我唔适合咯。 点解？ 佢话你唔适合 身材嘛，身材问题啩，或者样嘅 个身材要点样咧？个准则 好似丽嗰啲。 而家有啲可以即都系一种服装，即身材嗰啲可以加大啊，或者扎起佢。 你觉得好夸张嘅咩？似 cosplay 嗰啲。 是的 都是的、 嗯、 因为我最近真的看到有一个在日本的他 for cosplayer, 因为有一些动漫的角色他真的可能上围比较丰满的那么一个是违反人类的力学的那所以他有一些的装束是真的令到你的上围很大的。 哦即是第五代火影那些。 是、哦、即是五代火影咩 五代是啊 五代 啊 五代五代。火影奶奶真是 出色。 是啦但我喜欢水影大人。 或者副会长那些这样。 水影大人那种魅力在这里。个女性魅力喺度， 中意爱乐啊？ 咁又唔系，爱乐唔系男人嚟咩？ 系，但系你讲紧影啊嘛，定唔知系沙影啊？ 我谂紧我爱乐个上围系啲乜嘢？ 我谂咗好正经嗰一 part， 突然之间中意边个火影大？唔系边个影？ 唔系水影系啊，火影都 OK 嘅，火影大五代火影。 我之前咧中意呢一个cosplay 嘅， 我会我系想试噶、 嗯。如果真系俾你 cosplay， 你会拣乜嘢嘢嘅 ？Lightning。 Lightning， 花 Fairy 十三家姐， 哦， 唔系啊，女主角嚟噶，唯一第一次用女仔做主导嘅花 Fairy 十三， 我哋两个明显打机啦， 冇玩翻到 Fairy 啦，即系我，因为佢系家姐咁啱，咁我又有个妹，有个家姐，我系家姐， 个代入感就好大， 系好强啊， 哦，但我真系佩服嘅，因为平日睇 cosplay 嗰啲，佢哋嗰啲武器啊，嗰啲好 靓， 系啊， 嗰啲道具嗰啲咧手艺好劲噶， 系啊， 咦，我有识嗰啲。真的玩 cosplay， 不如介绍你识佢、 啊。 男仔嚟嘅，佢哋真的玩 cosplay。尹子龙都 cosplay 过， 真系噶，我似财神。 唔系啊，佢有一集扮 识啲嘢，识啲嘢。 佢有一集扮嘢，唔系佢有一集慢动作扮嘢俾大雄嘅。 好似胖虎多啲，我明明就胖虎。 你谂下，佢叫子龙就知道想 cosplay 边个啦。 好笑啊！死啦！我即刻见到，因为唔知即系我。是不是 想象 就幻想 到，唔好想象。我哋继续访问。 咁如果你 有想睇啊， 我转头搵俾你。 O K。 咁如果你男朋友叫你 cosplay 一啲可能唔系动画嘅角色啊、 嗯，例如咧 一啲职业啦，要你扮呢啲，你又得唔得咧？呢方面呢啲就唔得啦， 唔得， 即系冇呢一个嘅。 唔好玩嘅，有乜咁好玩啊？ 啊哈，即系冇嗰种。 冇，我自己冇咯。 嗯，所以 点解好失望咁？ 冇，我只系问下啫。冇。 你有呢个癖好噶？ 可以有啲嘢可以试下嘅。 诶，即系你中意边个制服啊？ 老实讲，系点都会有少少谂嘅。 系咪男仔都中意护士噶？ 我又 唔系护 士， 男仔系中意老师。 我是老师 的。老师戴眼镜那些是吧 可以又可以摸都得的。 哦、你呢 但是率三家。 我喜欢 Lolita。 Lolita 不是职业。 是但如果你说即那款的衫 是 如果得色那种。 是 是是因为你 One Piece 入面有一个叫 Piranha, 幽灵公主。 看啊 哎呀。你我再可以看我喜欢那个女孩子的。即我反而不是那么喜欢娜美啊罗宾那些。 娜美我知道哪个。 是啦娜美星人那个叫。 不是啊粉红色头发那个嘛。 不是粉红色头发是幽灵公主。 哦 橙色头发那个来的。 不懂啊。够钟回来啦。 我估不到我们几年前的尺度 都去到几阔啊。即是讲到 cosplay 这一样东西。因为几年前 Hanna 你就说想试 cosplay。 什么 Hanna? 谷姐 ,sorry, 我收回掌嘴广告。谷姐是啊是这几年有没有突破有机会开 心理关口啊 有一次TVB 有个劲歌金曲的颁奖那就给我揀一个 cosplay, 那我当时我是有揀花 Fantasy 十三的 Lightning 的 是啊 跟住呢怎知做不像套衫我就变了好像三国无双其中一个 先上香那些这样 冰 女类似咧红白色嘅，我觉得都可以嘅，但系即系有个遗憾系做唔切咯嗰套。 但系喺访问入边有提过咧，你阿妹反而系有玩 cosplay 噶嘛？ 好耐之前啦。 哦，即系而家冇玩啦。 冇啦，佢唔系玩，佢系嗰阵时佢系代言一个游戏。 哦， 咁就系啦，系。是啦在动漫展的阵时就做过那我就好羡慕啊咁样咯。 哦因为间唔中都见到你啲 post 呢系提起阿妹㗎嘛。 係。 你觉得啦如果搵到一个男仔系咪都要锡你阿妹或者佢有兄弟姊妹佢好锡兄弟姊妹呢、這个都系一个条件嚟㗎呢 唔系，我成日都即系如果我每次拍拖， 嗯， 我都会同另一半讲，如果我有啲咩事，你一定要照顾我妹咯。 嗯，即系例如个男朋友跌咗落水，同埋阿妹跌落水。 妹一定是最最最最最重 要的。如果你和你妹跌了落水，你想去救哪个？ 去救阿妹。 所以要找一个懂游水的男朋友，和找一个懂游水的阿妹。你有没有叫阿妹去游水？ 是阿妹不懂游水的，但阿妹是真的我的一切，所以所有东西她是第一 的东西。 咁過往嘅，譬如拍拖嘅男仔啊，或者即係心儀對象，會唔會都俾阿妹過目咗？ 即係要過去嗰關先嘅。 又唔係過目嘅，介紹下咯。咁佢中唔中意又調翻轉又唔關我事嘅喎。 即係佢唔中意或者佢覺得唔得嘅，你都唔介意嘅。 係啊，冇問題㗎，就唔係同佢相處，同我相處啫嘛。 哦， 即係只要佢心中有你阿妹有咩事，佢會即係 take care 佢就得㗎啦。但係平日嗰啲都係錫你最緊要啦。 对 哦，好啦，调翻转啦，啱啱提起 cross pay 呢样嘢啦，有冇谂过拍剧咧？即系转咗公司之后， 嚟紧有机会， 啊、做啲咩啊？ 系 有冇透露噶？ 未开未 firm， 但系即系嗰啲叫 casting 咗就 OK yes。 哦，咁大家迟啲可以见到啦。但如果俾你拣啦，即系撇除呢个叫已成定案嘅嘢啦，你最想系拍边类型嘅剧啊？ 我好想拍穿越剧噶，即系好似以前《寻秦记》嗰啲咧。 系， 但我当然我系古天乐啦。 咁、哦、你想做边个呢？ 我做古天乐咯。 唔系啊，即系嗰个穿越去咩时空啊，或者系 古代真系好古骑马嗰个年代啊。 侏罗纪时代。 嗰啲叫咩啊？嗰个叫咩年代啊？ 战国嗰啲。 系啦系啦，嗰啲咯。 哦，咁可以即系三国无双。 即系其实你系想骑马啫，系咪啊？ 唔系要有功夫嘅，要有嗰啲哇，即系九重天嗰啲啊嘛。 九重天嘅功夫好似唔系咁解嘅。 系咯。咁啊，葵花宝典咯。 葵花宝典应该未写成嘅，喺战国时代嘅时候。 即系金庸嗰啲咯，好劲嗰啲啊，排云掌嗰啲啊。 哦。 但系真系有咁嘅机会，你都要识啲动作功夫嗰啲咁样 嘅。你唔系有打泰拳嘅咩？早排 跟阿大只佬。 冇啦，好耐。 唔怪之话肥咗啦， 我而家肥肿难分添啊！ 习惯每天加班的工作，怎么仍然寂寞？习惯河水润暂没有幻想的感觉，在夜寂望向凝望。逃离围城的束缚，星火灿烂如昨，也是场幻觉。缘分只差半秒，又乱了秩序。情像手中的沙，在哪隙跑去？办公室里，咖啡厅里，和杯。场地只差半寸，用了散碎，情人差点走失，至努力争取，望穿秋水，望穿秋水，灵魂的伴侣。 我哋最后最后啦，虽然真系好唔舍得，我觉得系有排讲落去嘅，可以 讲十集咁。 系啊，讲十集得，所以都系话，如果我哋之后有边个请假，就可以揾你上嚟做嘉宾主持。咁我哋今日咧最后就每人送个礼物俾你啦。咁过往我哋两个人咧嗰、那个实力都好原始嘅，即系送礼物方面去 冚。个 surprise 系尹子龙扮嘢俾大雄嗰张相。 哦， 你谂住送呢、這个？ 唔系，讲下咧， 吓得我。 我未揾到啊，揾 紧。唔紧要，你再慢慢揾啦、啊。呢、這个 你揾杨伟 post 翻我 ，tag 翻俾你 ，tag 翻佢先。 系我就 系 佢啊。 系啦，咁我哋每人都准备咗份礼物俾你嘅。咁你就幻想，如果有我同阿一两个男仔追你啦，咁、我哋送各自送呢份礼物俾你嘅时候，你会觉得边一个高分啲？真系你会拣佢咧？ 咁俾你拣，我哋好好嘅，可以俾嘉宾拣。你想收边一个佛？ 收 边个 先 咧？ 哇！又是咁样，点解成日逼人嘅呢、這个节目？ 系啊，好中意逼人埋墙啊！ 好辛苦啊，我觉得你真系觉得好唔舒服。唔好逼我啦，我觉得波城嗰个会好啲噶。 咁即系你拣睇佢份礼物先， 冇咁好嗰个先啦。 阿一咯， 即系我嗰份先啦。 阿一 咯， 我拎眼等阵啦。 你系送咩咧？你 我送呢个丝带绑喺头嗰度。 呢、這个咪名侦探柯南嗰、那个？ 哦，咁我又冇諗到咁嘅，我即係 個樣係求其， 唔係我，因為咧，我揾阿 Hannah 嗰啲資料嘅時候咧，我覺得最吸引嘅係佢嗰把長頭髮， 哦， 係啦，因為我覺得好靚，即係好少女孩子頭髮咁順滑、哦， 所以就摘起佢啦， 係啦， 咁嘥咗咯， 唔係同埋， 因為我平時唔梳頭嘅啫。 唔系啊，同埋咧， 长发公主， 唔系我中意送女孩子发饰嘅另外一个原因咧，系我送咗俾佢之后，咁可能佢戴咗一段时间之后咧，佢就俾翻我，咁然后我就可以喺佢身，即系我身上，即系可能我箍喺手，咁我就好似有佢嗰阵味喺身。咁你又谂多咗嘅，师傅。 咁你系咪谂住两条头发捽得埋我哋就一齐喺埋一齐？ 唔系嗰啲，即因为我中意头发嗰阵味道。 一定唔得，佢啲头发太乱啦， 系 捽唔埋应该。 我中意头发嗰阵味道嘅，即可能你戴咗可能一个零月，咁又个发色有你嗰阵味道之后，咁你就俾翻我，咁我戴喺手。 你肯定每个女仔啲头发都系香嘅。 咁如果你中意个女孩子，就觉得佢啲头发系香噶啦。 嗰种连环杀手嘅味道， 真系好 油啊！系啊，嗰种连环杀手嘅味道， 我觉得所有女仔都香。 系啊，整香水啊！ 咁我又未到柯南嗰位，所以我就拣咗呢个啦，系啦。同埋我觉得红色衬你啊嘛，即系呢款。 我好中意红色噶。 系啊，你睇下波城嗰个咧， 好似柯南啊咁。 竟然系因为呢个原因， 因为似柯南 弹出嚟。 嗱，我觉得呢个咧系我暂时咁多集嚟讲咧，我觉得 机会最大 嘅。我自己觉得机会最大，因为之前嗰啲我都系搞笑嘅，今次呢个好认真为你谂嘅。嗱，首先 喊噶， 我唔知道啊，我好想睇你喊，我突然之间。嗱，你中意动漫啦，再加上你弹吉他，所以我系送一个。动漫跟登的吉他癖，但是我不知道跟登你中不中意，所以我是有啲、 哦、 我知道这个是有风险的。 凌波黎、 高达 不是这个是老虎来的，是跟登啊， 是 的， 不 紧要，高达来的、哦、但是因为我都揀了一个呢有少少即 meaning last shooting、 啊、 但是很漂亮的，我觉得 很型啊，但是这个是 base pick 来的， 系啊，呢个系 base 哦，一个系 base， 诶、哦、上面个 base， 下面个吉他，哇！ 我就系觉得佢好 靓，好靓啊， 系啦， 公主， 我都搏一搏噶咋呢个， 唔系，我觉得呢件事真系令到我每一日都想弹吉他。 你最好拎住佢，我希望有一样嘢可以俾你随身带住、 啊。出 show 嗰阵时带住佢，跟住就会纪念下你咯。 系啊， 好似嗰啲咧， 系啦、啊，呢、這个就系我嘅愿望啦，啊、可以令到佢跟住你随身带。 其实你知唔知会化噶？ 我知道啊， 唔用啦，唔用啦。穿个窿跟住扮颈链 都得啊，可以啊，最紧要你随身带住佢。 咁窝心嘅一个人， 哇！我觉得今日我终于有机会啦 。我真系有啲心跳嘅感觉。 咁呢个咧， 跳呢、這个跳得仲劲，咪两个都劲啊！ 但系你要拣一个啦，而家即如果同时有两个男孩子送俾你， 原来佢嘅 Anna 嘅弱点系拣嘢。 梗系啦，我唔得噶，拣嘢食嗰啲全部都唔得噶，拣去边拣唔得， 全部交俾另一半去决定啦。 我希望我嚟紧未来男朋友系可以帮我 决定晒呢啲 所有嘅嘢嘅。 O、okay, K， 但男朋友都系要你自己拣， 系啦，而家俾你拣 啊！ 我哋两个你要拣边个咧？ 咁你有女朋友啊嘛？ 唔系，咁就翻梗系冇啦。 我当冇啊。 系啦，即系两个男孩子咁样送礼物俾你，你要拣边份礼物？ 曾经多女朋友都系一个因素嚟嘅。 哎呀，以前咧我会拣阿一嘅礼物嘅， 嗯， 而家咧我就会拣波星嘅礼物。 Yeah! 终于得咗啦！ 你第一次赢， 系佢第一次赢啦。 个一面倒就系阿一赢晒啊！之前 唔系因为呢一个真系好啱我而嘅心情同埋心态。 因为 so far 啱啱四集都系我赢嘅，即系四比一， 都唔知佢凭乜嘢？ 你凭咩啊？ 咪系咯，凭乜嘢？你话 唔系？我要听翻先。 好啦，今日多谢 Hannah 上嚟啦，同我哋开心慢慢倾个偈。 我哋最尾俾个掌声波胜啊！佢终于赢咗啦！ 多谢。 系 啊，考虑下子弟恋啦。 够钟翻嚟啦！ 我哋又听咗当年送咗咩礼物俾你啦。 系， 你有冇印象啊？自己？ 梗记得啦。 你讲啊！嗱，首先阿一送咗咩俾你啊？ 一系送咗个煲胎俾我。 系啦，我咧我送咗咩啊？ 啊， 飞踢仲要系用唔到嘅， 喺边啊？而家 跟阵嚟噶，咪喺个袋度咯。 我仲喺袋入面， 三年前嚟访问嗰个袋， 访问嗰个袋系嘛？ 吉他袋应该系吉他袋度。 哦，即系我个 pick 就放喺个吉他袋度。 系啊，用唔到嘅。 系，因为个 bass pick 嚟嘅。 系啦。 咁啊，一嗰个咩咧？ 都喺度嘅。 佢答唔出里面喺度嘅， 喺度嘅， 都系啲摆橡筋啊，摆啲饰物嗰啲咯，应该系。 哦，好啦， 因为嗰个系波兰嗰个煲呔嚟嘅。 哦，系 啊，我记得你系咁样形容嘅，虽然我买嘅时候冇咁谂。 唔系咯，摆到明系波兰嗰个咯，拉开少少讲嘢咁。 如果而家你啦，即你想收啲咩礼物多啲咧？ 边个送先？ 男朋友啦，当然系。 呢样嘢系好冇噶喎，从来都。 无欲无求即系对礼物方面， 唔系啊，即系冇乜男朋友送过礼物俾我。 哦，即系以前嗰啲都好少送礼物俾你噶，意思系？ 嗯，我记得好耐、好耐、好耐之前，有个男朋友送个电话俾我。 你喜欢收一啲实用啊？ 实用 哦，即系唔使啲 fancy 嘢啊、卡哇伊啊、浪漫嘢噶。 嗯，冇啦，用到嘅嘢好啦，因为我自己屋企就算我房啊，我系冇任何摆设嘅人嚟嘅。 哦，系，我记得你唔买 figure 噶嘛，你话 figure 嘥钱啊嘛。 系啦，因为我唔中意摆嘅，摆嚟望嘅嘢或者摆嚟睇嘅嘢咯，唔中意咯。 而家最需要你觉得系咩啊？ 口罩， 非常之正确。若然啊，你对Hannah有兴趣，你要用想同佢表白咧，就有口罩就不得了啦。 有几多个啊？你而家屋企 有冇缺货啊？ 唔多啊。 冇咩事，唔好出街啦咁。 咁总要买饭食嘅。 叫外卖咯，我哋买就卖俾你食啦，我哋。 我难得可以出下街买个外卖，你咁都唔俾我 外卖？系咪好想出街咧？真系。 我系而家行出街买外卖，系咁聊啲阿姐倾偈嘅，知唔知啊？即系今日生意点啊？啊点啊？咩靓啊？咩好食啊？咁样系咁倾啊！而家。 好似成年冇同个人讲嘢咁， 好闷啊！而家啲生活 系啊，都唔想你哋收线嘅，你知唔知啊？倾多几个钟啊，真系 有咩想倾啊？你 好多啊，讲下近况咯。 仲有咩近况 update 啊？仲有咩近况啊？ 近况嚟紧，因为好多工作都真系取消或者延期啊。嚟紧四月，其实喺美国有个音乐会嘅，希望可以顺利举行啊。 哦 ，America 系啊，但就都系要睇到时吓。 手信得唔得啊？ 如果去得成， 要咩啊？ 口罩。 我惊啲人，我唔知系冇 啦，应该可能。 同埋我拎唔拎到翻嚟一个问题， 都系嘅， 讲下啫。 系咯，买啲免税酒。 免税酒点解杀菌啊？ 唔系啊，我哋啲 friend 去亲旅行翻嚟就叫佢买免税酒平啲嘛。 平几多啊？ 平几多？唔知哦、啊。 唔知哦、啊，觉得抵啲咯，纯粹 几廿蚊都好啊，你知。 好啦，记得约我行山啊。 OK， 多谢谷姐， 身体健康， 拜拜。曾付出的未被认定，曾得不到但未认命，由劣势的道路总难兵疲，曾梦想的。并未实现，沉默忧郁未被腰线，时代太锋利吧，不够新鲜。迷途人生只得一个痛苦，努力仍想得到一句祝福，碰上困难勇敢面对，从无期望晋升嫁娶，擦擦眼泪。从不精彩并没乏味，人为了生活吧，不敢喘气。迷失的我困难重重，曾伤心过已经渐朦胧，有记忆引发剧痛，痛便会懂。迷途人生只得一个痛苦，努力仍想得到一句祝福。 揾嚟有谷姐谷子乔喺2016年嘅第一隻派台歌，歌名叫做《今天的我》。我哋有通知到谷姐咧，话个访问系今日会出街嘅，但佢应该估唔到我哋会播翻佢几年前嘅歌。谷姐啊，如果你听到呢度嘅话咧 ，send 个 message 话俾我知啊，听翻自己第一首歌有咩感觉啊？转头翻嚟，继续有我是你的后援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三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立法会财委会通过300亿防疫抗疫基金，向多个行业派发津贴，但被批评有遗漏。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出席电台节目之后承认，各行各业都受疫情影响，但希望尽快推出基金，先支援部分的行业。本港最新的失业率为 3.4%， 是超过三年的高位。罗志光预期失业率恶化速度较快，有機會升至4%至5%。他希望企業獲得支援之後，可以同時留住員工。羅志光早前在網誌說，自己坐私家車上班，曾經連續22日沒有戴口罩，有評論批評講法離地，他回應只是分享事實。羅志光說，明白有人病了不戴口罩，其他市民戴口罩保護自己，亦是無可厚非。創新及科技局局長楊偉雄說，立法會通過撥款300億防疫抗疫基金，100億元給創科局研發重用口罩，局方目前已有設計的方案，正是尋找原料，亦要制定測試標準，相信政府可以克服，希望在疫情完結之前生產。楊偉雄出席本台星期六問責的時候又說，本港目前已生产大约2000个用于家居检疫的电子手环，大约400个正在使用。政府从海外订购的5000个可弃置电子手环，预计下个月初运到香港，通过测试之后可以投入使用。杨伟雄说，两批电子手环主要以微信或者 WhatsApp 等通讯软件，以实时位置分享功能进行监测。因应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停靠日本横滨的钻石公主号邮轮，大约100个曾经同感染者同房的密切接触者，今日开始落船。他们的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将会在埼玉县和光市的税务大学接受14日的医学观察。从星期四至昨日，邮轮上大约970个乘客已经落船。厚生劳动省估计，截至昨日，留在邮轮上的人大约有1000个船员和300个乘客，包括密切接触者和等待各国政府包机接走的外国人，准确人数难以统计。报道说，为了将船员转移到有利防疫的环境，日本政府考虑安排他们落船，但需要协调作为雇主的邮轮公司。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总统特朗普和其他国会议员已经获告知，俄罗斯正尝试在大选之中协助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桑德斯。桑德斯证实，上个月曾经获华府官员知会，不清楚俄方打算怎样干预，但敦促俄方不要插手美国选举。他批评俄罗斯总统普京是专制者和恶棍，克里姆林宫政府尝试透过互联网分裂美国和破坏美国的民主制度。但桑德斯强调，他和美国现任总统不同，坚决反对俄方和所有企图干预美国大选的外国势力。特朗普批评相关的报道是民主党人抹黑他的伎俩，批评民主党人制造谣言，什么都不会做。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毒男之间的关系，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毒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记住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ecca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欢迎嚟到我是你的后援会啊！俾翻个音乐你哋咯，系咪吓咗你哋一跳咧？ 一跳啊！ 好啦，报个时先啦，唔该。 好，而家嘅时间系下昼3:40， 系 温度24度，外面气温相对湿度系6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继续生效嘅。 哦，你而家自己一个系咪啊？ 我而家自己一个，睇你点睇咯。嗰、那个自己系喺个空间里边得我自己一个咯。隔篱左右有， 我见到你同个有啲人话见到你同个女仔一齐。 哦，系啊，头先有行咗出去啦，嗰个女仔、哦、叫师培啊。 好啦，咁啊，同大家报下我哋而家网上面投票啊，呢、這个金口儿童大赛，捉金金口，我都唔记得叫咩名，全名叫咩名啦？ 第一届全港儿童捉金金口故事乱讲大赛， 系我哋而家投票嘅结果系咧， 自己玩自己改咁嘅名啫。 三只小猪暂时咧比较高嘅票数系二号程振波同学嘅。 哇，好嘢喎，程振波同学。 系啦，咁大家可以去到我是你的后援会嘅 Facebook 嗰度投票，投票啊。 系啊。Okay? 好啦，咁啊， 有人提你小心又讲错嘢啊，讲古仔嘅时候， 唔会， 好小心啊，而家个人 录音嚟噶嘛，系， 噩梦都发得啦，有咩惊系咪先？ 好，你听下我今个礼拜有咩推介啊？ 运动兵员啊，兵员啊，运动啊！ 今个星期运动兵团推介你啲咩咧？今个星期运动兵团啊，推介你用蛋嚟煮唔同嘅嘢食啊！最近咧，大家可能咧都少咗出街食饭啦，可能担心呢样担心嗰样，好多时咧都会喺屋企整嘅。咁当然，如果你冇阿凌师兄咁劲，识得咧煮唔同嘅嘢食，又冇佢咁靓仔，识得煮咁多嘅嘢食嘅话咧，好难可以氹到女孩子欢心嘅。咁啊，不如从一啲基本步入手啦。其中一个比较基本得嚟咧，又比较有营养嘅，就系食呢个蛋啦。嗱，蛋含有丰富嘅蛋白质，对人体系非常之有用嘅，而且蛋好味。非常之好味，所以话咧，如果你识得煮唔同嘅蛋咧，可能就可以吸引到唔同嘅人啦。有啲人中意食啲水煮蛋啦，有啲人中意食煎蛋啦，有啲人中意食炒蛋，有啲人中意食蛋碎，有啲人中意食蛋饼，有啲人中意食朱古力蛋。所以识得整唔同嘅蛋，可以氹到唔同嘅女孩子。今个星期笨毒兵团就系推介你喺呢段留喺屋企嘅期间，自己研发下用唔同嘅蛋。唔系，应该话用蛋去整唔同嘅嘢食。笨毒兵团报告完毕。好，先问一下波盛先， 系 中唔中意食蛋？ 中意， 唔系洋葱蛋、啊。 我知道，都唔系成绩表嗰啲蛋啊嘛。 因为洋葱蛋好催泪嘅。 好啦，冇乜人中意食嘅，虽然大家应该食好多。 系啊，冇煲咁多剧啊嘛。 系，而家嗰啲咩韩剧好 hit 啊嘛，或者好催泪啊嘛。蛋我 OK 嘅，其实，因为我系中意食生，即系生蛋好奇怪，即系太阳蛋啦。我要个蛋黄生嘅。 OK， 我中意入口嗰度浆嗰阵味。 OK， 我要逐步逐步理解先。最生嘅蛋，即系完全唔煮嘅，你 O 唔 OK 先？ 会搅匀佢攞嚟打边炉做嗰个汁。 O K， 系 嗱喺早嗱喺而家即系相对地就危险啲啦，即系啲病毒嘅高峰期。但系咧喺即系冇事冇干嘅时候咧，我几喜欢啊一碗白饭仔，唔系太热嘅白饭仔， 系 然后打只生鸡蛋落去， 之后倒少少日本嘅豉油，跟住十几粒嘅芝麻，然后捞匀嚟食。 系，好日本人啊！ 海鲜，再加啲海鲜就 very good 啦，咁样。 即系你如果用生蛋咧，就安全情况下啦，即系以前 系啦系啦， 就咁样食法嘅。 就有试过咁样食，我觉得 OK 嘅，尤其是夜晚咧，你肚饿啦，咁你又唔想搞太 多嘢 啦，系啦，咁你就滗一碗仔，咁然后就打只鸡蛋，然后。整啲豉油，有时芝麻都唔落，但其实最紧要系咩？你知唔知个灵魂喺边啊？ 喺边度啊？ 喺个豉油度嘛。 哦、oh. ， 最紧要有豉啊嘛，最紧要有豉油。那个豉油，因为你唔可以用普通嘅豉油噶， 一 定 要 用 日 本嗰只，系啦， 即系 Japanese soy sauce， 系啦 ，exactly。 你落嗰啲咩 老抽、生 抽嗰啲得， 系 唔系嗰阵味？我 唔系嗰阵味 嘅意思。 嗱，煲仔饭豉油都 OK 嘅，因为如果你 而家 系啦，嗰啲都 OK 嘅，系啦、 啊， 最紧要用啱嘅豉油，系啦，最紧要你屋企有豉油。 有冇试过嗱？你讲起落汁，有冇试过饭系加嗰啲寿喜烧汁咧？ 我未，我未，我未试过。 嗰只系甜甜地嘅，你下次试下加蛋。呢、這个系 fit 嘅，因为寿喜烧嗰个食法咧，又系生鸡蛋咧做嗰个 sauce， 然后用寿喜烧甜甜地嗰只汁咧染啲肉嘅。你可以下次试，即系超级市场有得买一支咧，咁样就沟蛋咧，好夹我话你听。 好， 好， 好啊，好啦，半生熟或者两成左右就系、是、你要求嗰啲。 系啦，诶，太阳蛋 系 系啦，那个英文叫咩？唔知咩 sunny 唔知咩嗰啲啦，系嗰啲啦，系啦，太阳蛋我去茶餐厅食早餐咧。我是觉得冇太阳蛋咧，嗰日系有啲唔聚财嘅。 O、okay. K， 我系中意食晒个边之后咧，成个蛋黄咧怼落个口度，嘣喺个口里边爆浆。 哦， 嗰种感觉系啦。 好啦，嗱，我有试过嘅，有个方法， 嗯， 理论上应该系冇问题嘅，因为咧经常都话鸡蛋唔可以摆入去微波炉叮噶嘛，系咪先？ 哦， 因为佢可能会爆噶嘛，系咪先？ 嗯。 但如果你打咗出嚟之后咧，有另外一个讲法， 啊， 因为佢个蛋壳已经唔会爆啦嘛，你冇嗰个蛋壳啦嘛。 佢系一个密封嘅状态 啦。系啦，咁所以咧，我有时系会打个鸡蛋落个碗嗰度，咁然后就摆入微波炉叮嘅。咁当然有啲位你要留意啦，佢因为个蛋黄佢始终系有个膜喺上面，佢都有机会会有啲轻微嘅卜咁嘅声音嘅。 系。 咁有啲人就会用叉去急爆咗佢先。系啦，咁当然就做唔到你个效果， 啊， 但相对地就安全啲嘅。 咁出嚟个样系点样？如果微波炉咁， 微波炉叮出嚟咧，嗰只蛋白咧就系纯白色嘅，即系冇煎嘅感觉嘅。 系 系啦，咁个蛋黄咧又因为佢喺中间啊，佢受热嘅位置，我唔知系咪个个微波炉都系咁啦。我屋企嗰个微波炉就系中间受热位咧系比较差嘅，所以可以做到咧中间嘅蛋黄系唔系太熟嘅。 哦， 系啦，咁我就成块铲起就摆喺嗰个嘅面嗰度啦。 哇，好快！诶，蒸几耐？其实 我大概四廿零秒嘅啫。你如果中意食再生啲，就唔使叮咁耐嘅。系啦，咁但系记得真系要你睇清楚啲蛋系唔会爆先。 系 啦，因为我记得就系如果你冇蛋壳就系 O K 嘅。 哇，微波炉厨神啊！ 系微波炉厨神， 呢个可以自己整咧。但你识唔识整咧？因为其实老实讲。我有食唔同类型嘅蛋啦，中意头先讲，但我系唔识喺屋企整嘅，因为蛋其实好考功夫啦。即系譬如你再熟啲，譬如你炒蛋，点样 keep 到个蛋浆唔会硬刮刮一晒，仲有即系仲有啲水分喺度，嗰啲又唔识整啦。温泉蛋又唔识整啦。 系， 你仲有冇边类蛋你系识整啊？ 嗱，蛋咧，我呢排咧有一个几喜欢嘅嗱，即系如果你炒蛋嗰啲咧，尤其是如果你 very foreigner 嗰只咧系。佢哋叫 scramble egg 噶嘛，系咪先？ 系 系啦，即系嗰啲滑蛋啊， 系 系啦，咁嗰啲一定系阿玲嗰啲先整到嘅， 系仲要加啲黑松喺面嗰啲咧。 系啦，我哋嗰次去佢屋企试过一次， 系 咁跟住之后咧，如果系我呢排比较简单啲，我觉得系容易做嘅，而且饱肚系咩咧？咁首先揾个碗，咁然后就将两只蛋打落去啦。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啦，即 系 搞匀佢啦。 一再读快啲， 系啦， 搞搞搞搞搞搞搞。 咁跟住之后咧，咁然后咧就切啲面包落去。 吓，切面包即系一条条嗰啲， 唔系一块块仔。嗱，个大细好似半块梳打饼咁大。 哦 ，OK， 系啦，咁你可以白方包又得，蒜蓉包又得啦。咁当然系冇馅嗰啲噶啦，即系你唔好切个叉烧包落去啦。 都唔系得嘅，我估我未试过啦。咁但系就系切一啲冇馅，即系白方包啊、餐包啊、蒜蓉包啊咁样。咁、 啊、 然后就成个，即系大概俾佢浸五分钟之后咧，就成个怼落去煎啦。 O K， 好煎嘅。 咁煎嘅时候咧，我就中意落啲咩咧？就唔落平时嗰啲花生油啊，又或者芥花籽油啊、粟米油啊。 牛油啊， 牛油，哎呀，已经有阵牛油嘅香味啦。咁而牛油加蛋嘅嗰阵味咧，再捞落喺面包嗰度，个感觉有啲似咩咧？有一次新年嘅时候食年糕咧，个年糕攞去煎咧，你都系会染 蛋 浆 啊，系 啦，就差唔多嗰种感觉。但系咧，面包如果你嗰个包唔系摆得耐少少，佢已经比较冇咁软熟嘅时候咧，你再煎一煎就有一种脆口同埋嗰种。 哦， 多多地屎嘅感觉啦， 黏黏皮啊个包，你通常 我咁啱呢排冇黏皮， 系 因为咁啱买翻嚟已经唔系， 我已经冇皮噶， 唔系黏皮嘅方包系啦，冇包皮嘅。 哦，但系你有冇试过俾你女朋友试过啊？ 冇啊冇啊，我唔敢俾佢试啊， 因为呢啲通常叫咩啊？自己嘅料理方法自己好自豪啊，觉得我夜难人静自己搞好正啊。但我成日好想知道，譬如你成日讲话琴晚试咗啲咩整法，俾其他人食有咩感觉？ 嗯， 但系点解唔俾佢试啫？ 唔知道、啊，我唔系好敢俾佢试我食啲嘢咯。 所以蛋你又有呢种玩法嘅， 系系蛋有呢个玩法嘅， 吓、啊。因为蛋咧，我喺屋企咧，其实最，因为我费事又开炉啊，又加油啊，又剩啦、啊。咁我通常咧就系、是、主要一个食法嘅啫。有阵时夜晚肚饿咧，就整个乌冬。咁啊乌冬咁啊用嗰啲你啲现成嗰啲汤包又好咩都好咧开咗啦。 系。 然之后喺食之前咧，就将个生鸡蛋打咗喺面嗰度。 系。 然之后就因为个汤热噶嘛，佢会唔会整熟佢咧？喺、 哦、 佢熟之前咧，你就。将个乌冬同埋嗰啲蛋黄打落去嗰只蛋咧，即刻搅匀佢食咧。你入口嗰一下就系嗰啲，哇！嗰啲蛋白、蛋黄张住咁样一抽咁样入口咧，通常第一啖系最好食嘅。 我同意。因为咧呢、這个咧有几个做法嘅。你嗰个咧即系如果摆落个乌冬嗰度啦，咁我就中意食嗰个叫做即食面嘅质地嘅，所以我即食面都系食捞面。咁有时就用生鸡蛋或者稍微煮熟。好轻强咁煮熟少少，作为嗰个 sauce 咁样啦，因为肚饿啦。咁跟住除此之外，会加多样嘢嘅，而呢样嘢系令到成件事升华咗嘅。 芝士啊， 唔系芝士，烟肉碎， 我烟肉碎。 但系嗰啲烟肉碎咧，你嗱，当然如果你自己切粒嘅烟肉碎系一种嘅玩法啦。 啊、 但系有一种叫做 so called 嘅烟肉碎噶嘛。但其实系冇烟肉嘅成分，你知唔知我讲边只啊？ 唔知， 即系有时你出去食嗰啲食薯条，有时咪有啲芝士烟肉薯条嘅。 系啊，系啊，系啊。 咁佢咪有啲红好红，一粒粒好硬掘掘嘅烟肉碎粒嘅。 系啊， 其实嗰啲未必真系烟肉嚟噶。 系噶。 系啊，咁但系嗰啲如果你攞嚟捞面啦，咁你就有啲脆口嘅感觉，尤其是你加落假设啊。我哋加落一啲意粉嗰度都可以做到同样嘅效果咯。 哇，卡邦尼嘅感觉，哇，好高级啊！真系要变到 系啦。咁但系我啱啱睇咗咧微波炉咧，即系当然佢有啲人就话唔好叮咁耐啦，就冇咁危险啦。咁亦都有啲人话就基本上冇咗个蛋壳就相对你安全啲啦。有啲专家就话就咁，当然你睇翻你自己屋企微波炉嘅 setting 究竟容唔容许做呢样嘢啦。但系有啲厨师咧系直情教你用微波炉嚟整水蛋嘅，咁、 哦、 就打匀佢落牛油，咁然后就摆入去叮。 O K， 咁啊可以整到嗰 系啦，因为你直情首先冇蛋壳，咁啊唔会爆先啦，同埋冇咗嗰个蛋黄嗰下嘅嗰膜喺上面包住个蛋黄，又少多阵爆嘅感觉咯。 哇！ 所以其实蛋系千变万化噶，你一日食几多粒啊？ 我一日食我可以食到三四只咯，一日 三四只咁多。 因为我早餐就一定例牌两只啦，咁啊 lunch 同夜晚睇 好饱啊，师兄 饱。可能今日无所用咧，你唔知啊，咁样咯。但系最紧要有个微波炉，屋企冇微波炉，所以用唔到你嗰啲方法。 我都系食两只蛋够啦， 点解啊？ 太饱啊！我惊自己虚啊，我哋 系啊， 虚不受补呢样嘢。好，系咁啦。 那天我话去卡拉 OK， 你答我 好啊 ，OK。 点知你就放我飞机？ 其实一个人唱 K 又有咩好怕、啊？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上年4月6号开始，我是你的后援会就正式成为了香港电台第二台的节目，眨下眼都就快一年了。其实变成一个两个钟的节目，内容当然要比之前丰富一点，而少年波城与白宝一就是其中一个新环节了，每个星期五分钟的短剧，听落好像很短时间，其实都已经用了我和阿一不少时间去度桥，而做下做下原来已经做了41集了，咁佢都暂时完成咗佢嘅历史任务，等阿少年波城咧可以喺隔篱蜜蜂罩里面休息一下，睇下迟啲有冇机会再同大家见面啦。至于今个星期开始咧，就有两个环节上嘅小转变，第一个就系头先两点半新闻之前大家听到嘅全港儿童捉金金口故事乱讲大赛。又试下用呢个形式玩下，创作下，咁啊睇下大家又觉得点啊？如果你有啲咩童话故事想听我哋乱讲嘅话咧，不妨又喺 Facebook 或者 IG 留言话我哋知啊。而另一个嘅小转变就系女神访问嘅改良版嘅，一路我哋都有讲啊，基于一个人流管制措施嘅关系咧，咁啊啲嘉宾就未必可以上到嚟。咁但係呢全程用电话去同佢哋傾呢，又驚接受访问嘅女嘉宾辛苦，听嘅听众亦都可能会比较辛苦嘅。咁所以我哋就諗緊可以点样玩法呢。咁其实过去都有啲听众问过点解唔访问嗰个啊或者呢个嘅女神嘅。咁其实我哋好多女嘉宾都访问过㗎啦。咁不过嗰阵只係喺 Team Power 有得听，可能你啊未必知道。所以一路呢都想找个方法令到他们的访问可以复活，那现在啱就可以借势试下给大家听回当年的女神和我们又是怎么样呢。而今天真的要多谢谷姐的，听到我们的这个请求二话不说就立刻答应了。刚才听她提过她最近喜欢听 Lisa 的歌，其实我最近都迷上翻 Lisa 嘅一首歌。为你热咖啡，赠我轻快些。唔系呢只，搞下笑啫。真系迷上嗰一只咧，就系《鬼灭之刃》嘅主题曲啊！因为有只手机游戏咧，近期就同《鬼灭之刃》有合作活动，好衰唔衰俾我见到，咁所以我就入咗坑，开始玩呢只 game 啦。而每当打到 boss 个关嘅时候咧，都有机会听到呢首主题曲《红莲华》。 強くなれる理由を知った僕を連れて進め泥だらけのその顔を見よう くわばる心 漫画、动画、游戏、电竞，每一个都包含咗热血同友情。你听紧嘅系波动作波性。慢动作咧，正版嗰个咧，转头五点半先会有嘅。呢个系翻版波动作啊！师培见到都呆一呆啊！吓，呢个钟数未咁快噶。好啦，大家如果对于我哋一啲新环节有任何意见，都可以去到我是你的后援会嘅 Facebook 嗰度话俾我哋知噶。例如嗰个全港儿童故事乱讲大赛啦，同埋我哋嘅新环都唔系新环节嘅，我哋嘅访问环节啊。波性啊，一场又长，我两友谊比他长，都话俾我哋知噶。至于龙哥 cosplay 嗰张相，我哋揾紧，拜拜。